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 历时10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959资讯快报。 河北省高考录取工作自7月7日正式开始以来，已经录取了提前特殊类型批、本科提前批 A、本科提前批 B、对口本科批及本科单招批等5个批次。据了解，今年共计11所香港院校在河北省招生，其中列入河北省统招计划的院校有2所：香港城市大学录取4人，香港中文大学录取9人，另有52名考生被9所香港单招院校录取，比去年增加17人。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，今年民航招飞形势不错，共录取220人，比去年多录取37人。总体来看，提前批的生源充足，考生的报考意愿强烈。7月17日，住房城乡建设部14日印发关于将保定等38个城市列为第3批生态修复城市、修补试点城市的通知。继三亚首个试点城市和福州等19个第二批试点城市后，又将保定等38个城市列为第3批城市双修试点城市。至此，住房城乡建设部分3批次公布了58个城市双修试点城市。据悉，第3批次38个城市双修试点城市是从各地申报的47个城市中，经专家评审遴选出的，包含了省会城市、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市和县级市，有历史文化名城、风景旅游城市和老工业区城市等不同性质、规模和类型的城市。本次遴选突出把握了城市主要领导亲自推动、实施方案完善、工程项目具体3条原则，以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效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当天 心不再徘徊，然而不可忍耐，换了太多太多伤害，暴雨冷风嘲笑着我失意，我却不知去向何在。当天的关心都已尽化轻衣，待你好，求你领会，爱令我感到实在太悔，好比水一杯，清淡是我这杯，爱的心已太累，心不再徘徊。再见也许不再会。

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，石头来了。7月22日下午3点，居然之家大型店携手歌手石头，与您一起过夏天。全场85折，满1万送500，智能手机抽不停，签到免费送凉席。详询8128-1062。 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高端 SUV 级皮卡尼桑纳瓦拉，13.98万元起，北京速邦汽车现车充足，真诚销售。电话18600592258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新京报消息，17号起，坐高铁就能用手机或者12306官网订餐了。记者了解到，12306官网订餐系统17号早晨6点左右更新，届时旅客订票时以及订票后都可以通过网站订餐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餐品预订需要在开车前2小时完成，对于临时出差乘车的用户有些不便。此次试点的供餐站共27个，主要是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南京、杭州、西安等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高铁客运站。订餐成功后，铁路站车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到订餐旅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。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日前从市属国企北控集团获悉，北控集团和俄罗斯石油公司近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上桥油气田20%股权确认交割的相关文件，标志着北控集团所属北京燃气与俄石油完成了上桥项目的正式交割，以约11亿美元价格获得了上桥油田20%的股权。上桥项目将使北京首次拥有自主调度的天然气资源，进而大力提升城市天然气保障能力。目前，上桥油田已进入成熟开发阶段，天然气田计划于2021年投入开发生产，通过在建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输往中国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 散播，甜蜜的四周，我低头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。我在桥上的歌，麦芽糖人的酒，真的的小时候，我好想再摇一摇。牵着你的手经过，充满芽糖的山坡，甜蜜的四周，我低头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。小时候，我好想再咽一口。